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跟你说好了，晚上8点到9点，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我是王冲。 哎，没错，王冲，你其实昨天刚来这个做客完咱们的直播间哈，你感觉直播间的气氛是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火热？ 特别火热，而且直播间里面也很热。 对，你实话实说，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不是真的很辛苦？得有多少度？ 我都觉得我们像蒸桑拿一样的34度的房间。 对，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保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当你在外边那个冰雪已经很大的时候，我们这里边依然艳阳高照。 是的， 对， 而且我觉得昨天还有很多网友很热情，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我。 对， 对，而且还大家挺期待着你的唱歌，反正这下一次对吧，下一次你来的时候也给大家唱歌， 好好准备一下。 没错，那首先跟大家说几个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漫游漫游团啊，就是 QQ 群，就是5675566693，另外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网站，关注 UP 主，这 UP 主就叫我们的节目名称漫游嗨翻天啊，里边有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还有这个你可以点开之后看到我们有直播的时候你能知道了。那咱今天王冲既然刚开始说到音乐，咱们就开始来聊聊音乐好不好？ 好。 那就之前我跟王冲其实有沟通过，王冲其实之前啊，比如说玩游戏很重度的一个就是大话西游。 对对对，小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就花了很多钱去买点卡嘛，买的就是大话西游，就网恋的那个家。 哇、当时练的什么职业？ 当时什么我都玩，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把所有的角色，就是所有的职业都玩一遍之后 遍、 我才知道哪个最好玩，哪个最厉害。但是就是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很如意。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每一个角色它都是相克的，相生相克的， 是 就是没有谁是最厉害的，但是你要把你身上的这些装备啊什么做买得很厉害了之后，那它自然而然就变得很厉害了。就最后得出了一个这样狗血的结论。 对，因为当时《大话西游》跟王冲谈的时候，就感觉剥夺了这个你很多的青春和时光和回忆。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吃的馒头的钱就都放在了这个《 大话西游》里。对 对， 而且刚才其实我们在说，咱们这一期主要是赏析一下这个游戏的音乐。刚才我一放这个音乐，王冲，你当时什么感觉？第一， 我当时觉得我现在又回到了那个要去玩游戏的状态， 要去打怪。 就是对，现在就是你放哪一个音乐，我都知道这个音乐相对应的场景是什么。 哇，这就厉害了！ 真的玩了很多年， 对，玩了很多，而且当时在大话上应该是交到不少朋友， 非常多的朋友，就很多人后来加了 QQ 嘛，然后就一直在联系，就、 也一直有联系。 对对对，就是从网络世界里面来回到了生活当中去，然后我们从生活当中也变成了朋友。比如说，有几个朋友，我们就当时连换区都要一起换区来去玩。后来到生活当中，我记得当时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就是他现实生活当中结婚，我还随了份子钱呢。 哦，真的啊？ 真的。 哇，那你们这个情谊可够深的。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你们当时这些就是朋友之间的感情还是很不错的，是吧？ 对，就当时买东西还破产了嘛，当时。然后破产了之后呢，就是我连就是转换到下一个场景的路费都没有了 啊， 就是 这么彻底在游戏。 然后他当时直接把自己的身上资产的一半给了我，就是当时我来算一下，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得折合到100-200块钱。 哦， 钱，对， 那其实对你绝对是救水。救命了。 对，真的是。然后后来就反正我们都留了互相电话号码，一有个什么好的任务啊，一有个什么好的事情，我们都打电话通知对方赶紧上号。后来就发展成了这样了。 哇，那真是不错啊。因为其实当时你有没有发现，王冲，其实越是在那个年代，大家玩游戏才能酝酿出这种感情。 对， 像现在游戏不知道为什么节奏有点快了， 非常快， 你就没有那种感觉了。而且你感觉回不去了，就是那种。 是，就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人，因为你爱干什么，他也爱干什么。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嘛，对吧？ 是， 很有话题可以聊。 对呀、就是，而且大家平常都是在游戏里， 是， 这就是特别，就怎么说呢，就特别合拍。而且去干嘛呀？什么在游戏里，因为他也正好是你想干的事儿，也正好人家想干的事儿，或者说这任务你完成，你帮他打一次也无所谓。 真的是，就关键是很多人会觉得网络里面的世界是不真实的，你不应该在里边去。但是我反倒觉得，这是两个世界，两个不同的世界。 没错。 但是 场景不一样，可是你接触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个身份在里面去跟你交流和沟通。但是你想想看，每次你的对话框在弹出来的时候，对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跟你交流、啊、 对呀、 啊、 他肯定是个人在 操作。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们能交到很好的朋友是很正常的， 对吧？ 是 是。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先来听一首这个大话西游的这个游戏音乐好不好？王冲你推荐一首、嗯，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什么所爱， 一生所 爱， 这首歌是不是 这个是那个主页面的音乐、哦、 太、嗯、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咱插一句啊、嗯、就是没玩过这游戏，但是起码看过那个电影， 是 一生所爱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就很多人是因为也这个电影爱上了这个游戏，而我是因为这个游戏 爱上了这个电影。 对， 好，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一生所爱。 好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我是王冲。 哎，没错，其实王冲呢也是，其实很辛苦啊。王冲作为这个嘉宾，连续两天来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这个节目， 是辛苦归辛苦吧，就是观众喜欢就好。 哎，观众喜欢就好，反响很热烈啊。 啊，是不是？ 就是对，因为你知道，咱们在网上看直播的观众反应是最直接的、最快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咱们有一些开车收听的，但是他们那些听众呢，你知道很有意思，很多时候会写来信啊，或者通过那个数据。还是很有意思，有时候要随机打电话去采访，然后才能问到他们的一个意见。就很多人你知道吗，当他们听到啊这个频率上输游戏，一脚急刹车说哇终于找到这样的频率，然后 是不是、 啊、对对对。那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聊游戏，今天就好好先说说这个西游啊。这其实这个大话西游，刚才我和王冲在这个放歌的时候听音乐，就是当音乐其实一响起来的时候 就想哭。 对，因为确实好听，首先确实好听， 很好听。 对， 就是我发现很多游戏里面的音乐真的是很好听的。 对啊，你比如说咱们刚才放那个，其实我因为不是很玩过这个啊，我只是对它大致形式有个了解。然后我当时在放一个，比如说女儿国呀、或者说什么这些音乐，大唐啊、长安皇宫这些啊，这个王冲第一印象就能想出来，甚至不仅能想到地图，还能想到在那儿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的当时自己， 就在打怪呀、和谁组队呀、用了什么技能啊，都能想得起来。 对，而且最关键是，我觉得当时大家玩游戏的时候，你肯定没有认为，这个音乐有多好听，甚至有些人都屏蔽了游戏音乐， 是 去放一些歌或者跟人聊天。 但是会把音效屏蔽，当时 对对对， 因为我当时也是怕我爸我妈听见，我就把这音乐都屏蔽了， 只有一个裸声的， 对对对，就有画面我能看得见就行、而且我当时还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晚上11点钟当时是要刷夜、然后就是几点钟到几点钟是要大闹天宫，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就逼着我去睡觉，说你第二天还要去上学。 对， 我说好，然后我就睡觉，把灯关掉，但是我的号不下，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带着我走吧，我已经设、 可以跟随， 对，我已经设置成自动了，然后它会自动战斗，然后我就在那睡觉，我就假装睡觉，然后我就一直睁眼睁到11点钟，然后等到我看一下快差不多结束了，我再把电脑屏幕打开点亮它，然后我就赶紧下线， 再把号退了。 对，再把号退下来。就小的时候，真是跟爸妈斗智斗勇。哎，我希望我爸妈不要听见今天这期节目。 应该不会，你爸妈应该不会，这此时此刻应该不会的， 是不是？ 但是其实说实话，父母也是为了咱们身体好， 是是是。 而且当时其实说实话，小孩子如果很晚睡也不太好。其实当时咱们主要还是贪玩。 贪玩， 孩子还是贪玩， 贪玩。 但是现在好很多了，有很多什么防沉迷啊，你比如说家长要是，你要是身份验证过小，他有自动几个小时你就要下线啊。 对，我记得当时，我记得当时第一次运用到防沉迷这个系统，应该就是网易的大话，应该就是这个系统。 那还真是， 对，第一次就防沉迷， 有表率啊，真是现在好很多。其实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其实比咱们那会儿先进多了，人现在哪拿电脑玩啊， 真的 都拿手机。 人家现在都看不上， 就是你先，哎呦，人家觉得你那个是吧，都落伍了，人都拿 Pad、手机是吧？ 对， 人现在孩子玩这个，但是我看到其实很多家长也是很有意思，孩子设置那个锁啊，游戏锁啊，什么几个小时锁屏啊，我觉得很对，我觉得很对。现在这也要有一些限制， 是 对吧？ 但是啊，下面就总是有这种可以应付的 招， 对， 小孩嘛是吧？你能想招， 特别机灵， 哎、对，发挥所有才智都运用到这上面了， 对。 对， 跟家长斗智斗勇。 对，跟家长斗智斗勇。行，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当年勾起王冲啊这个 回忆的歌。 对，回忆的歌。我先不说这是哪个地区的啊，大家先听一下。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还是漫游海文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曲可， 我是王冲。 哎，没错，其实这首歌我说实话，大话西游真的是一个咱们中国古风古韵的一款， 对，就很经典啊， 对， 就这么多年就一直都没有办法衰落下去， 没错， 很盛行。 而且你听这个声音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噔噔，就用各种 对 咱们的这个民族乐器啊，就弹奏出来特别好听。我觉得这个游戏 精致，我觉得 对游戏配乐也真的非常好听。其实这次也是给啊，不能说给王冲了，因为王冲已经听了是吧，耳濡目染了，我真是给我重新上了一课， 是不是 真是非常好。对，因为咱们玩很多国外的大型游戏就是多是交响乐，因为他们没有这些民族乐器嘛，你比如说琵琶呀， 对， 二胡啊，比如这些是吧，但是咱们就很好的运用了这些 就是中国风的乐器， 中国风的乐曲，编曲出这些都很有中国风的这个乐曲。 对，就是你不知道有很多这种古风的歌曲啊，比如说当时我记得是《仙剑》上面的歌曲，就有人根据他游戏里面的歌曲，后来有专门的音乐人去填词，填完词之后再重新改编来唱出来，都很厉害的。 哇，这就厉害了啊！ 对， 这就厉害了。行，那咱们上半场就基本可以归作为这个王冲入迷，这应该算是你入坑很深的一款游戏吧？ 非常深，就是我前两年，不是前两年，去年，我去年还想再玩这一把这样的游戏，然后我再去下了大话二，下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玩了，我就是依然有人，但是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我要去做任务干嘛都没有人组队，所以我玩了就大概坚持了一两天之后，我发现我不能够让这种很好的记忆去破坏掉，所以我就说算了，这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那我就选择不玩了，就让这种记忆保留在那 最好的那块就可以了， 对 吧？那其实后来接替你这款游戏的是哪一款呢？ 后来接替这款游戏的叫做《大话西游三》 啊，真的还出三了？ 对，原来是二，后来出了三，就是三的那种，就是那种画风就变得更，他们说是更精致。更精致的画风，然后里面有很多系统也更加完善，其实风格是不一样的。 但是听你好像不太喜欢《大话西游三》这个风格。 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二吧， 因为就是保留着那种感觉。三是不是因为当初出三手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它好像就更 3D 那种，就是没有原来那种感觉了。 对对对，其实它是属于人物和卡通两者之间的这样一个角色形象啊，而《梦幻西游》是卡通，对不对？ 对，纯卡通。 对，《大话西游二》就属于那种，就是很古典的那种，就真正的是妖魔鬼怪，就是那种形状，就和卡通不太沾边了， 不太沾边了。 所以说我一个男孩子嘛，大老爷们，我觉得还是喜欢二的这种狂野形式的。 对，是。那如果要是，如果你当年在奋战的朋友们，如今仍然能听到咱们的节目啊，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你想，如果是时隔多年，你现在想对他们最想说的一句话大概是什么呢？ 我大概最想说，咱们江湖再见。 好，那随着他这句江湖再见，咱们就在上半场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再来听一首《大话西游》的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大闹天宫的一个插曲啊。 如果大家能够认出来这首歌曲是什么呢，可以发给我们。 肯定是，对，肯定是一个钟爱粉。好，让我们来听。 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大家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王冲。 哎，其实咱们上半场聊了也不少了哈。嗯、随着这个半点广告要进入了，咱们也要跟大家先说一声短暂的再见啊！咱们等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下半场给大家聊聊单机游戏。 嗯，没问题。 对，咱们给大家聊聊单机游戏啊！我和王冲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会儿玩的，是吧？ 小时候的那些记忆。 对，小时候的那些记忆们、嗯、啊！好，那我 们 一会儿见。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半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王冲。 哎，没错，王冲，那咱们上半场其实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可以说是网络游戏，是吧？ 是 网络游戏。那咱们下半场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啊，可以说是这个单机游戏。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总会有没有网络的时候。 对 呀、 啊，你不可能总玩网络游戏。 对，我小的时候就记得我一直都是穿插着玩的。 对，因为你总玩网络游戏需要很多的环境。 是， 而且你要需要那种上网的环境。有时候你说家里有时候最早，比如说拨号上网，或者说宽带上网不给你，对，或者说不给你联网，那会儿你只能玩单机游戏。 对，我小的时候我妈只要一出门，她就把网线给我断了。 对。 特别厉 害，你就只能玩单机游戏是吧？ 就只能玩单机游戏。 对， 我连搜个歌我都搜不到。 那会儿好像听歌，磁带的吧？那会儿 不是，那个时候就可以在网上在百度上算 MP3。 哦，真的、 啊，很厉害的。 哦哇，那会儿真是挺早的。 就我还记得我当时玩游戏的时候，现在什么各种音乐盒呀、啊，这种电脑上的软件也都出来了。 啊，也都有 都没问题，播放器当然叫播放器 啊、嗯、是是是。那其实咱们说到单机游戏啊，咱们就来说说最早的一款单机游戏。 最早的单机游戏、嗯、我还真不知道最早单机游戏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玩的最早的单机游戏是什么、嗯、我玩的最早的单机游戏， 对，你最早接触的 是一个是红警 啊、哦、单机游戏， 对，一个是红警，一个是暗黑破坏神， 暗黑破坏神， 还有一个是仙剑奇侠传，就 是仙剑奇侠传， 这我接触最早的、 啊、就是你跟小美特别， 对，我跟小美说的那个 特别那个就是 唯美的画风， 唯美的画风， 经典的， 是。哎，那咱们来说啊，你说其实最早玩的插卡机，小霸王学习机， 哦， 这个阶段应该没人忘记 了、哦、就那个是手柄的那种，对吧， 冒充着当时学习的幌子去买的那个、啊、 对对， 哎，当时他是，我记得是什么、 哎、 我还要让你学打字儿，是吧， 我真的是，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当时那个标语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 我叫什么金山霸王还是叫什么我忘记了、嗯、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上三年级就刚刚开始学英语，然后我爸的一个客户、 啊、 然后中午一块来吃饭，我爸非把我薅过去，就让我一块去了， 是 去了之后，就是那个客户 给你介绍小霸王学习机， 没有，他就一时兴起非要看我英文、啊、当然这些英文都是一些很简单的， 是是是， 对，我 因为毕竟要展现一下嘛， 对对， 自己家的孩子啊学习了英文， 对，就是我是说那个客户就非要跟我用英文对话， 是是是， 我就对话，结果他发现我对的很好 啊， 在很高兴，非常高兴，然后刚吃完饭他就立马去那个商店买了一个学习机构送过来了， 哇， 然后我爸当时惊呆了，说没有必要啊，然后但是他就非要送给我。 这个客户是外国友人吗？ 倒不是 啊，是中国人， 对，是，但是不是我们本地的 啊，明白明白，嗯， 然后 这也是确实很冲动很热情的叔叔， 对，就是他原装里面还带着两个黄卡 啊， 就是学英语的那个怎么叫你打字、 啊、真的，那还能学英语啊， 对，学英语就是让你用英语拼音啊， 不会叫小霸王学习机， 特别厉害的是、 啊、 但是我却没有用它来， 后来怎么就 想到 偏了呢，这个 对，又一句话就是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儿，对吧，我当时就没有用它来学英语学习，我当时就去借我们班上的同学的黑卡、 哦、 就是还有黄卡， 对， 就是依靠来玩游戏 来玩， 对，后来我妈发现哎，怎么我们家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出入了呢， 对， 我们就一想，结果才发现我们都在二楼玩游戏 啊、哦。其实说实话啊，其实小霸王学习机也不能赖咱们，因为你发现没有，那个游戏机学习的那个卡非常少， 是， 你说你要是非要让督促学习，你别研发游戏卡带、啊、 对呀、啊、 结果你那小红人最经典的什么冒险岛、魂斗罗， 哎，对 对, 对, 对, 对， 超级马料、坎坷大战，全是你那小黄卡研究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都是不是咱俩都不熟，都没法胜出， 就我记得当时在游戏厅里面也都是黄卡、 啊， 然后后来黄卡了之后又研发出来了黑卡 啊 啊，就专门插黑卡那种机器，黑卡里边游戏更多，哇，我当时就是玩游戏 疯了， 疯了都，什么游戏都能玩了，玩得到，就是你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古典的、现代的，还什么三国、三国志，吃包子，是那种 啊， 什么都有。 我就是其实说实话，黄卡机那会儿是普遍，应该说是85后或者90后一个普遍的回忆。 嗯，那我肯定是95后。 对，因为你知道那会儿就是冒险岛，魂斗罗，我还记得那会儿一个马里奥就可以打好多天，因为过不了关了嘛。 对，就是我就记得每一次在他跳下来升，就是扒那个国旗下来的时候， 对对对， 我就觉得我老是扒不到最高分， 对对对， 我就要重新扒， 对， 重新闯关。 对，而且哎，后来改良版的马里奥你玩过没有？ 没有， 就是那个马里奥画面又改良了，变成另一种了。对，也是在黄卡机上。 那看来你还真是够与时俱进的呀。 对对对，我在与时俱进，而且那会儿坦克大战， 啊、 回忆起来就能玩一下午， 真的 是， 是 不是 一个子弹劈一块砖？ 对， 哇 塞！然后你要保护这期，当时你想人，其实我说实话，当时那种游戏就是纯粹的快乐。 也不快乐，就其实当时玩坦克大战，我们老打架，就是因为队友一块玩啊， 啊， 然后旁边就那个人，他就会骂你说你不好好玩，你就会骂他、啊，你能不能不要死？ 而且这种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就离很近的朋友， 对，对 啊、 我就两人就会打起来，然后 对， 最后不欢而散，然后等到第二天手痒又想玩游戏的时候，就又过来和好了，我们去玩游戏吧， 对， 好呀，就走了。 哎，你想想啊，王冲，咱们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玩这种插卡。就小霸王学习机的时候、业余活动是什么呀？那会儿就打篮球，弹珠吧，大概。 弹珠， 弹弹珠是吧？差不多就是这几个吧。 当时还对对对，是我想想看还有什么呀？ 我记得当时好像又出来了很多那种小的玩具，比如说橡皮泥，还有、还有用那个橡皮做的那个又可以弹的那个小球。 哦，对对 对， 还 有 实心的、那个， 对对，还有这种游戏，还有那个弹珠，比如说两人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你碰到了。你让他碰到了，那你就属于赢 就完了， 你就可以收起他这个了。 是， 然后还会玩扑克、变魔术。 嗯，哇， 当时就还挺丰富的， 全能当时， 对， 是吧？ 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最爱玩的就是拿着一个那个宠物小精灵那个卡片，然后去 抽卡是吧？ 没有，就是我们一码买一沓，就是目前已经出现的所有的神奇宝贝都会在这个里边，我们自己在那里假装就玩过家家、我拿一个什么卡片，我就是这个神奇宝贝，然后我就会给你放招 啊， 等等，就是这个，因为他那个卡片上写着了，比如说皮卡丘吧， 放什么招？ 对，就是比如说10万伏特， 十万伏特， 生命力减300，然后什么电光一闪减100。就是我们会来这样放招，就来对来计算生命力，所以当时我们数学老好了， 其实挺有意思啊。 是是是 是，那行，那就先来听一首这个回忆的歌，什么呢？超级马里奥。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啊，今天可以为这回忆版漫游嗨翻天，我是旭哥， 我是王冲， 哎，没错。那其实王冲啊，你说咱们刚才回忆了这个马里奥，是吧？其实你说那会儿就多了，就你刚才说的，咱们继续口袋妖怪往下说啊，其实后来就到了这个 GBA 时代了，你记不记得？就有小霸王学习机，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天才研发了这个 GBA 掌机。我就觉得厉害的不得了，那会儿 不得了不了，然后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然后 对， 就很多人就舍弃了就可以这种，就直接买一个这个，然后就直接拿到手里边玩就可以了。 而且我记得那会儿那个GBA也是塞卡的， 是吗？ 对，塞那种小卡，你记得吗？特短那种小卡，就跟小霸王学习机一样，只不过是缩小，就往底下那个塞GBA也塞卡，有些往上啊，有些往底那种塞卡，不同的卡。 是吗？那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年代吧？ 你是什么？ 我们当时就是已经是一体的了，就是后来出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体了。反正我可也可能是我 穷，那你能玩别的游戏吗？ 我没有买过这个。 那你能玩别的游戏吗？你买只能玩这一款？ 哦，还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你说那应该是口袋妖怪的金银版， 是吗 ？GBA 的也是金银版， 是 一体，就一打 就 是口袋妖怪， 是一体的， 是吧？ 啊，我因为自己没有买过，但是我就会拿别的玩过。 是是是是是，他就那会儿有。那会儿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你基本不玩小霸王了。 不玩了。但是中间这段时期，其实我也没有太长时间玩这些。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去游戏厅，当时 哦，街机，后来那会儿是个街机的年代。 对，就当时会去里边玩那个拳皇、街头霸王， 一个币 投币， 对挑战。那会儿你玩的怎么样？ 当时我们都疯了，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小伙伴只要一放学，我们都得跑着走。为什么？因为 抢位置， 得抢位置，要不然。 因为我知道，因为当时游戏厅不是很大，然后机器都有限。 对对对，特别火爆。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会儿就看谁练的厉害，一个币可以挑战很多人。 对，就当时 是不是？ 就当时我们都可以练到就是一个币就可以玩半个小时。就是当时最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你投币只要你不死，你跟电脑打嘛，只要你不死你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对， 然后后来一开始我们一把都过不了，一个币一局都玩不了，然后到后来就一个币就可以玩很久很久，就一直挑战。 那如果要有人挑战你，会不会就被干掉？那就不能玩了。 反正只要你输了，你就不能再继续投币。对对对、 啊，对，其实街机也是一个年代，但是街机说实话，那个年代我没有怎么太去街机厅， 是吗？ 因为那会儿家长管着，不是很让去街机厅，所以就进过渡到了下一个时期 啊， 就是咱们讲 GBA 往后有一个 SP， 嗯， 你知道那个 SP 是我记得还是翻盖的 啊， 彩屏 是吗？ 那个好像是插卡的吧？ 我不知道，我没有玩过那个。 哎，那个是不是插卡？我不知道，那好像是一个读取的一个 是吗 游戏？对，但是会拷贝在里边。 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玩游戏了吧？ 就不怎么在掌机。 对，我就不 我是两方不耽误，你知道吗？就电脑上玩这个，这边还得玩这个。 那请问许可同学，你是不用上学吗？ 不是，然后就是休息的时候嘛。然后我这人喜欢多屏操作，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电脑得操控着两台， 是吧？ 这块对，因为我喜欢拿两个屏幕玩，然后一个键盘，然后这边有一个分管键盘，然后我还喜欢开着电视，然后对，然后还得有个 pad 在这边放着剧。然后手机在这边看着微信，然后这边两个电脑在玩， 那看来 这样才是充分利用。 那看来我还是很爱学习的。我小的时候就上英语班，对不对？ 对， 我去补习英语。 哎、对对，你去补习英语。 我去补习了英语，然后后来我发现，在看游戏有的游戏会有一些英文的那些程序和软件，我就当时就能看得懂。 起码，哎，那会儿其实对于自己玩游戏有一个很大的技巧，就是你会安装东西。 哎，这个真的是有很多游戏你需要安装这个。中文补丁包， 没错，而且游戏你都需要自己安装， 真的是。我觉得我当时，当时我觉得我天赋最厉害的就是玩游戏了，而且我当时一度觉得我长大了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干了， 就是游戏设计师， 对，游戏设计师 无敌，是不是？ 可以了 啊， 然而长大了之后也并没有如愿以偿 啊！不，你现在这个当然非常 啊，是不是？ 行，咱们说到这儿呢，先来听一首这个口袋妖怪的歌啊，看能不能勾起大家的回忆。必ず見事だぜポケモン 好，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啊！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我是王冲。 哎，没错，那今天其实咱们是一个怀旧主题，是吧？ 是。 其实刚才王冲在私下有跟我说到打字啊，你好好来说说这个当年是怎么锻炼。 我觉得我一说这些就暴露年龄了 啊？为什么？当年是小霸王的时候， 就好像是很久远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因为我当时是那个时候应该是电脑刚刚出现吧，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出现了之后，我记得当时是我大伯，然后让家里边率先买了一台电脑。当时 哇，这个真的是， 对，根本就没有几台，就整个市里面都没有几台。然后后来他让我开始练习那个叫做金山打字王，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会敲键盘。 你知道吗？这个金山这个字眼一直频繁出现在咱们， 对，后还有金山画笔、 金山词霸， 对， 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什么金山毒霸来消除病毒的，就他一个大的企业。 好， 然后当时就是去打字，打完字了之后，我练习了大概半年打字，后来就已经打得很快了， 是 很快了。之后呢，我 就已经荣升键盘侠。 对，然后当时二年级下半年的时候吧，我就已经开始来玩那个叫什么青蛙激流勇进。 哎呦， 对对对，激流 清楚， 对，激流勇进就是这些青蛙要过河，然后里边有就是这个河是河面上飘着三个木板， 是 这个每个木板里边有一个英文单词，你需要敲对英文单词， 是 蛤蟆才能跳到这个 啊 这个木板上，对不对？ 敲对才能过去。 天哪，那个太好玩了，当时觉得， 而且当时特别虐心那个游戏， 是 你知道吗？就是哎呀，自己怎么没敲 K？ 哎呀，没敲 L， 对对 对， 对， 对， 没敲 O， 这样对 对 对， 对， 就差一点你就蹦过去了，结果你就在边上就滑过去了， 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后来三年 就通那款游戏。 我就他就是这款游戏来给我打开了这种游戏世界的大门，后来我就开始很热衷于去玩这类的游戏， 是。 所以三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看大家玩这种，红警 是， 暗黑，还有就是这个 这些其实就到了电脑上的游戏， 对，就到电脑上去了。我就开始因为当时就开始接触电脑了嘛， 是， 就开始玩这些， 是。 然后后来就觉得有一款游戏非常神奇，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仙剑奇侠传》，当时就是《 仙剑奇侠传》。我跟你说啊，真的是一个，咱们今天要说赏析音乐，那绝对是一个音乐之。 天哪， 这个盛产的游戏，这个对。那会儿《仙剑奇侠传》，我记得第一开始咱们扮演的是，应该 李逍遥。 李逍遥，后来就是什么各种都有什么虎。 对对对对，就是后来就变成了就是《仙剑二》《仙剑三》，就一直后续都有后面续的了。 而且《仙剑》就是单人剧情是吧？它又有剧情让你看特感动，然后又有个人 的 升级， 你就仿佛在看一个故事一样。 人物还得升级。 对对对，你还要去救他。如果你死在了路上的话，你就 对还得存档。 对，我当时觉得这个游戏就这简直特别好玩，尤其是去仙灵岛的时候看灵儿洗澡。 哇，你这个对，当然看不见，什么都看不， 什么都看不见嘛。对， 只是一个 有一个剧情， 对，只是一个剧情。 嗯， 其实说啊，《仙剑奇侠传》是勾引了很多人这个 童年的回忆， 童年的回忆 啊，尤其是后面又出了一个胡歌演的电视剧嘛。 嗯， 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游戏这个软件来带到了一个最高潮的地方， 对， 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了他们。 就是其实《仙剑奇侠传》我觉得是可能很多人单机游戏啊，怎么说呢，你不能跟红警并排，因为红警毕竟算是那种即时战略， 对，是战略的， 它不是那种比如说仙剑这种带剧情的， 带剧情的，我觉得带剧情的会让你有代入感， 对。 然后那个像红警这种遭遇战，这种战役类型的话， 就关键是看你怎么个策略， 对，碎片的话就单独的， 对， 就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把这一局和下一局产生一定的联系， 没错。 嗯， 你记得当时有一款跟红警一块出的游戏叫山丘吗？ 哦， 沙丘， 沙丘， 对，叫沙丘那款游戏。 哦，是那个可以 2.0那个， 哦，是可以拿了一个狙击的枪去在沙漠上去崩人打人。 就我具体忘了沙丘，跟红警反正很像， 是吧？ 对，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印象，不过后来出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游戏。 对， 当时还有叫《帝国时代》还是什么？ 哎，对，《帝国时代》很经典， 是不是？ 《帝国时代》很经典，也是，只不过他把建设搬回了远古时代。 对，后来又出现了单机版的魔兽。 对，单机版的魔兽争霸。 对， 其实都是不错啊。那再说这个《仙剑奇侠传》，当时你玩《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大概多大？ 当时上，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吧。 八九岁的时候。 对，八九岁的时候。 对，其实那会儿。那会儿你可能情窦都未开， 就当然 你都不懂那个剧情在说的什么，但是总体就感觉很温暖。 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剧情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当时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故事情节。 没错 会碰到会有女娲后人这样的事情， 又有剧情啊， 对， 又有这个打斗， 对， 又能满足你玩。 对，我还记得当时我记得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让我举一个神话成语。 嗯， 我当时举的就是女娲补天，因为玩了仙剑。 仙剑侠传 没有？ 好吧，那既然仙剑侠传这么引起大家的王冲的回忆，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是有很多的回忆在里边。 嗯， 那让我们来听一首仙剑奇侠传的歌曲。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王冲。 没错，那咱们其实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啊。 嗯、 其实我们今天真是，你要回忆，其实可能回忆好几期节目都回忆不完，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细节。 对，小时候就是有很多让你难以忘怀的那些东西。 对呀、 啊，其实很难回忆的全面。 没错，而且现在咱们想起来依然热血啊，依然澎湃，就情绪很饱满那种。 忽然之间就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 对呀、啊，其实你说玩这么多年游戏啊，咱们就今天问问王冲，你有什么感悟？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给我最大的感悟是他来扩充了我的思维的拓展能力， 对， 然后还有这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单纯的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看自己周边的生活，它可以给你让你看到事情的很多面，但是没有办法去增强你的幻想能力。而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去天马行空的想象，对于你做事情也好， 对， 去干嘛也好，就是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是对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个地方。我还记得当时，因为我看了这种带有科幻色彩的东西，我当时写了一篇作文，就是我长大了之后要去干什么。我当时在小学的时候，这篇作文得到了全市第一名。 哇， 就是他们这些游戏啊给我的启发和灵感， 是，都是不错的啊。其实我觉得玩这么多年呢，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记忆是一种最宝贵的东西。 对， 有时候什么都换不来。 嗯， 所以很多人说活在当下，没错，不用去追忆过多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因为在当下你就会创造之后的回忆。 嗯， 那王冲这个时段其实给我们要推荐一首歌。 对，我刚才就说了，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儿时。 好，那让我们来听这首儿时。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壳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白兔碾压野花。 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 其实这首歌王冲其实给咱们讲述了一些很多小时候的， 对，像铁盒英雄卡呀，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做的事情，还有弹珠。 行、那我觉得非常符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加上咱们在这首歌的铺垫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是吧？那也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漫游嗨翻天还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您不见不散。今天也是感谢王冲啊，过来咱们一块分享一下，可以说是吧？ 没错， 分享了一下儿时的记忆，不知道有没有勾起您的回忆？今天，对，行，那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曲可， 我是王冲， 好，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